守的人， 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 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忘，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近日征求公众意见，包括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完善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增加诉在程序等内容。最高法日前下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加强源头治理，提升裁判文书的质量，防止低级错误反复发生。应急管理部消息，全国各类事故起诉和死亡人数同比下降16.1%和11.7%，发生重特大事故6起，同比减少4起。外交部的消息，中方再次向日方提供了2只珠环，开展合作反研究。中日两国从上世纪80年代起共同保护珠环，中方曾向日方提供5只珠环，帮日方重现珠环种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消息，近一个月来，微博等短视频和直播网站、腾讯等综合性的视频网站自查清理问题的音视频151万件，封禁主播2083个。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中俄贸易额达到312亿美元，同比增长近30%。商务部预计，今年中俄双边贸易有望超过1000亿美元。河北启动了新一轮农村危房改造计划，安排任务3.4万余户，要求年底前全部开工。 当爱已经沉淀得太清晰，当 害怕来自于孙燕姿的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这张专辑里制作人有意识地对孙燕姿的声音进行了进一步的挖掘，强调了声音的爆发力和她自己的个性，而在选歌的过程中也在每一首歌里增加了更多的哲学思考，似乎能够给当时的很多年轻的歌迷以许多问题的解答。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苏永康《相遇太早》。 回忆中懊恼。

的希望。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经都爱听，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数据，2018年的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8%，环比下降0.2%。教育部近日发布报告称，全国29.1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达到了底线要求，还有18351所学校未达到底线要求。最近，交通运输部、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通知，自7月1号起，全面禁止不合规的车辆运输车通行。司法部近日透露，目前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已覆盖全国80%的县级行政区域，每年超过60%的医疗纠纷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得以有效化解。国家卫健委10号透露，截至2017年底，中国注册护士的总数超过了380万人，到2020年预计全国护士队伍将达到450万人。全国跆拳道锦标赛系列赛第二站比赛中，2000年的广东队小将郭青和孙杨后生可畏，为广东队获得男女小级别的2块金牌。民族歌剧《楚庄王》日前亮相国家大剧院，首次向北京观众呈现了这部剧制，表现出浓郁的楚文化。 你说今天以后不必再见，也不必问候，曾经拥有不要泪流，温馨的手中放下我的手，默默合上双眼忍受，心中只想这一刻停留，曾经拥有不管多久，若果真心不可接受，或者不方便拥有，为何又等今天最后，趁早一点分手，若果是你真的贪新厌旧，伪装悲哭梦湿透，想讲的说话藏于落寞眼光背后，依依不舍的看着你走，没立在最失意的时候，再见也不肯回头，曾经拥有不要泪流，若果真心不可接受，或者不方便拥有，为何又等今天最后，趁早一点分手，若果是你真的贪心厌旧，伪装悲哭梦湿透，为何你想讲的说

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梦田来自于陈淑桦，当陈淑桦唱起梦田，就好像梁静茹唱起梦醒时分一样，都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意义产生的本身源自于他们各自的影响力，而接下来的这首歌通过时间也是满满的意义，这是来自于张艾嘉《光阴的故事》。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一起，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光阴它带走四季的歌，离我轻轻地游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

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无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yeah。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 爱如潮水，来自于张信哲。在张信哲的音乐生涯中，总是有很多闪亮的转折点，而这首歌就是其中最耀眼的部分。他在生涯的不同时期都在尝试让自己的音乐和过去区分，但是每一首不同的歌却能够囊括在他的音乐风格之下。这种在事业中不断进取探索的状态，也是他给我们带来的除了音乐之外的感动。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韩红的一首翻唱，思念谁。 一颗一颗流成热泪，

亚威和大家一起互动啊，今天的话题、 哎、各位好，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爸妈都是如何催你生孩子的。 哎，我觉得说到这个话题应该亚威你很有发言权吧。 嗯，其实我倒不是父母催着生的孩子、 哦、 就是其实还是两个人感情很好，然后觉得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觉得可以有一个家庭里边可以有一个新的成员加入了，反正就是很顺其自然的事情，也没有受到长辈的压力了。 其实啊，我想说的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好像都不太主张要孩子了现在。 嗯，其实可能每个人的观念是不太一样的吧。 对， 可能就是想更多拥有一点自己的生活空间，然后可能父母的年纪大了，然后就可能会想要早点抱上孙子啊，或者 可能现在真的是因为年轻人的观念就是 有了一些改变了， 对，有些改变了，不是那么重要了。有关于这个什么时候要孩子这一块， 对对对，这结婚可能两个人是想要更多的享受两个人在一块的时光。 没错，那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也就产生了。 嗯， 爸妈都是怎么催你生孩子的啊？您、 嗯、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回复关键字二胎啊，在页面的下方留言说一说你爸妈都是怎么催你生孩子的。 嗯嗯，那留言入选的听众的朋友呢，可以获得由经典九六九提供的一份精美礼品，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过程当中来。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孙燕姿《绿光》。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壁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这无言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只是绿光。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哟，

来自于陶喆的一首歌曲《宫爆鸡丁》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泽林。 大家好，我是亚威。 哎，今天我们和你互动到的话题是你爸妈都是怎么催你生孩子的？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吧。 嗯，这位听友名字叫飞霜，他说今年刚刚结婚，表哥表姐也在今年有了二胎，现在人手俩娃，每次一起吃饭的时候都会被问到有孩子了吗，什么时候要，到时候生两个啊，婴儿车婴儿床儿童座椅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每次听到这我们小两口都只好默默地埋头吃饭。 这个真的是也蛮苦的哈， 我感觉好像是这是全中国所有父母的一个套路啊，就是哎，我都给你提供准备好了，赶紧就是让我抱上孙子吧， 对，车都给你准备好了，只管生就行了。 对对对， 这还有一位叫做星星的孩子不怕黑的朋友说啊，他说亲妈自打我结婚后就隔三差五打电话催生，婆婆嘴上倒是没说，不过过年回去发现啊，我们的卧室默默地摆着叶酸和维生素，好吧，既然躲不掉那就来吧。 啊，这个方式好像还比较委婉一些，就是婆婆好像嘴上并没有说太多，说你妈你们赶紧，可能觉得碍于面子、啊、 碍于面子哈， 但是就是做一点暗示性的、啊、 心里还是很急迫的， 对，就是希望这个儿子儿媳赶紧生个孩子啊。 对， 继续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与我们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爸妈都是怎么催你生孩子的。那我们的互动话题的参与方法就是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二胎，在页面下方留言说说看你爸妈都是怎么催你生孩子的。 没错，那留言入选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 嗯， 下一首歌曲为你带来一首王若琳的这首《有你的快乐》。 拨动时光的琴弦，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继续由我和泽林一起给大家来主持这一时段的节目。 嗯，没错，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父母都是如何催你生孩子的。我们来看到这一条留言啊，来自于水绿蒹葭。 他说过年走亲戚就是被迫听了很多家长里短啊，然后就是永恒不变的催婚催生催二胎。虽然没有絮絮叨叨，但是一个人说一句也很烦啊。我想去上班，上班使我快乐。哎，我能从这个听友的留言中听出他的无奈 啊。没错，其实就是觉得生孩子这件事情还要看两个小夫妻自己的吧。 没错， 那其实面对父母的催生，我觉得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呢？就是可能就是听之任之吧，因为父母毕竟也有一颗想要抱孩子的心嘛， 主要还是着急啊。 那其实我觉得呢，有孩子会有孩子的快乐，那没有孩子的时候呢，两个人在一起也是一种幸福啊，日子是自己的吧，好好过就可以了。 对，还是要听自己的内心了哈。 那 在这里呢，也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969，回复关键字二胎，在页面下方留言说一说你爸妈都是怎么催你生孩子的。 欢迎你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过程当中来，那您的留言入选之后呢，就有机会获得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王力宏，花田错。 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不过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心醉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尽是鬼魅，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夜凉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单飞耶耶不醉不归。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焦虑，年轻人为学业一筹莫展，中年人为生计焦头烂额，老年人为健康忧心忡忡。人生百味，焦虑是世间百态中再寻常不过的一部分。经典969，我是泽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好也罢，不好也罢，都是自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成功和失败之说，一起加油。